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滕欢。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二，农历11月1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周边40个城市启动重污染应急措施，明天起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本市百万中小学生停课不停学，数字学校访问量超过1000万次。 市政府部门4668项权力开善，根据行政职权事项增加、取消等实际情况，权力清单也将动态调整。 京沈高铁北京段明年开工，市区到密云仅需1刻钟。 地铁14号线首次应用双列位停车线，列车救援时间节省5分钟。 本市入室盗窃方案突出，市民需注意防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昨天是北京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3天，全市工业停限产企业增加到522家，另外仍有25000多辆机动车违反单双号限行措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周一，顺义区又增加了20家停产企业，全市停限产企业达到522家，燕山石化停运8套炼油装置和12套化工装置，并降低4套炼油装置和10套化工装置的生产负荷，污染减排比例达到30%。全市3570个施工工地停止了室外施工作业，116处园林绿化工地停工。市公安交管局继续监控和查处违反单双号限行行驶的车辆，发现违法行为25000多起，超过前2天。市交通委组织公交车加车840部，增加1.5万车次。环保系统检查污染源单位891次，发现环境违法行为22起，查处超标车辆25辆。城管执法系统查处露天焚烧9起，露天烧烤31起。截至到21号，京津冀以及周边省市共有40个城市启动空气重污染应急预警，其中启动红色预警的城市有5个，分别是北京、河北保定、邯郸、廊坊、邢台；启动橙色预警的是天津等13个城市，另外17个城市启动黄色预警，5个城市启动蓝色预警。周一夜间到周二，预计 PM2.5 浓度会继续上升，达到重度以上污染水平，南部地区将达到严重污染水平。23号上午至中午时段，全市 PM2.5 浓度将自北向南缓慢改善，24号空气质量将改善至2级2水平。 按照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要求，周一周二2天，本市中小学实行停课不停学。停课期间，学校如何保证学习进度和学习质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王心怡同学，你能给大家说一说你读完这首诗的感受吗？ 景山学校7年级3班的教室显得十分空旷，偌大的教室只有语文老师刘老师一个人坐在第一排。同学们虽然人没在教室里，但他们却都在刘老师对面的大屏幕上。景山学校利用此前开发的可视 QQ 群为学生直播课程。 早上7点多钟，班主任老师就让孩子们上线， 跟上课一样。 是的，是的，因为我所有的孩子都可以上来，所以我就可以上新课，保证进度，可以插音频、插视频，可以让学生来回答问题。 随着刘老师点击上台按钮，相应学生的影像便出现在了大屏幕上和大家互动，其他的同学则可以在一旁通过文字信息交流。景山学校副校长吴鹏说， 考虑到孩子不可能像平时一样一天7节课8节课都坐在电脑旁，所以我们的课程稍有删减，每天安排5节课，课程的进度可能相对来说比面对面的授课内容要减少一些，但是他反过来呢，互动性反而更强。因为有的孩子他在课堂里头不好意思呢，但是呢他在网络教学里头，他可以通过文字或通过私信的方式来跟老师进行互动和交流。 其他学校则更多的利用微信、微课等方式实现停课不停学。北京二中分校初3数学老师田老师就把解题过程拍成了小视频，发在群里给同学们讲解。 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图形，所以他肯定 这样活泼的形式不仅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也缓解了许多家长的担忧。家长吕先生说， 刚看见我女儿捧着个手机乐的，我还以为在跟同学聊天呢，结果一看他们数学老师上课呢， 现在孩子依赖互联网嘛，这也算是互联网加教育了。 在本市的150万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中，本次有92.7%的学生选择在家学习。据统计，从12月8号到昨晚8点，北京数字学校的总访问量已经超过1000万次，其中昨天一天的访问量便超过200万次。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12月16号、17号和21号，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召开座谈会，分别征求市级老领导、党外人士和社会各界对即将提交市14届人大4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纲要报审稿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市级老领导王大明、陈广文、程世娥、陆宇成、胡昭广、万四全、翟鸿祥，民主党派、市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结合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就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缓解交通拥堵、养老产业发展等问题坦陈己见，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王安顺表示，要认真梳理，把这些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吸纳到政府工作报告和市“13五”规划纲要中，用工作成效回应社会关切。王安顺说，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落实好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力做好输功能、稳增长、抓创新、补短板、保民生各项工作，努力实现“13五”发展的良好开局。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35次主席会议，会议由市政协主席吉林主持。会议审议了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和关于召开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第4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会议议程草案等。会议审议并通过市政协财政预算民主监督组对北京市201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6年预算草案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协城市管理民主监督组2015年专项监督工作报告和新闻舆论民主监督组2015年监督报告，法治建设民主监督组2015年工作报告等。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表彰2015年度优秀提案的决定和关于任命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的决定。会议还研究了北京市政协2016年协商工作计划讨论稿和召开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宜。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本月24号召开，会议将审议表决市14届人大4次会议议程草案，听取市人大常委会、一府两院关于2015年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希望旁听的本市公民请拨打65291818或登录www.bj2d.gov.cn 网上预约登记，凭身份证领取旁听证。预约时间是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6点。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政府各个部门的职权是什么？市民从昨天起可以查得到。本市各政府部门4668项权力昨天开晒，市民可以在首都之窗查询各单位在行政奖励、检查、确认等方面具体可以做什么。比如，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对校车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市人社局负责检查国有企业工资、内外收入等。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市政府部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的通知昨天正式印发。权力清单按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等方面和其他类别予以分类，这些都在首都之窗政务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通知要求建立完善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根据行政职权事项增加、取消、下放、变更等实际情况，对权力清单进行动态调整。 新闻广播消息，在撤县设区后，密云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昨天召开，将于24号闭幕。本届人代会将选举产生密云区的第一任区长。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后市民到密云除了开车走京承高速，还可以坐高铁。贯通后，从市区到密云单程仅15分钟。记者昨天从密云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了解到， 京沈高铁北京段将于明年正式动工。京沈高铁经北京市、河北承德市、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市、沈阳市至沈阳站，途经两省一直辖市，线路全长约 697.6 公里。北京市范围线路全长约 98.6 公里，设星火、顺义西、怀柔南、密云东四个车站。京沈高铁在密云境内线路长约33公里，将沿着京沈高速路在其南侧建设，铁路将从密云生态商务区穿过。规划中的密云东站位于密云新城东南部，距离现在的密云区政府所在地仅2-3公里。据了解，密云东站初步设计为高架车站，车站规模为导视站台两座，站中心设旅客地道一座。 新闻广播消息，作为北京市的大水缸，明年密云水库155米高程以下将清退农业种植，减少农业污染。今年南水北调密云反向输水工程投入运行，水库运行水位将从现在的136米上升到150米左右。为防止农业生产污染水质，同时也避免水位上升淹没耕地给农民带来损失，密云将用2年时间清理农田。清理后，库区148到155米高程范围内建设库滨带及永久性围网，明年完成一级工程总量的80%。同时加强水库一级保护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将保证污水收集率、处理率达标，排放率100%。分步实施水库二级保护区及重要河道两侧污水站建设工程，完成一级保护区中水回用工程。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怀柔区两会上了解到，去年怀柔创新了出租房屋挂牌管理制度，全区出租房屋挂牌率达到81%，房屋出租更规范更安全。怀柔对全区出租房屋进行摸底，属于违法建设、存在安全隐患以及人均居住面积不达标的，一律不给挂牌，禁止对外出租。今年出租房屋挂牌率将达到90%。据介绍，明年怀柔将定期检查人均居住面积是否按标准执行，安全、消防、冬天煤气不合格的都要整改，同时增加检查频次和处罚力度。 地铁14号线中段北京南站到金台路区间将于本月底开通试运营，作为目前投入运营里程最长的地铁线路之一，14号线在平乐园到九龙山区间设置了双列位停车线，这在本市地铁中还是第一次。而首次大范围采用的再生电能装置也让14号线更加节能环保。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地铁14号线平乐园到九龙山区间，除了正常运行的上下行铁轨，中间还有一条长约300米的备用铁轨，叫做停车线，而之前的停车线只有100多米，也就是说原来能停一辆列车的铁轨现在能停两列车，是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三中心副总经理李洪安说，以前列车出现故障时，救援车把故障车拖到停车线后还要返回正线，而有了双列位停车线后情况就不同了， 故障车和我的救援车两列车可以同时停在停车线上，而我正线的车辆呢可以正常的行驶，特别是在运营高峰时段，相对于单列位停车线可以节省大概5分钟的救援时间，从而提高的运营效率。 除此之外，这个加长的备用铁轨还有另一个作用，李洪安说， 对于大客流的车站，我们通过这种长大区间中部设置的双列位的停车线，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存储一列车，以应对突发客流时加车运营的需要。 据了解，这样的双列位停车线将在未来应用于17号线、19号线等长度较长的线路中。地铁14号线中段这次将开通 16.6 公里，其中不到2公里就会设置一个再生电能利用装置。市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三中心副总工程师马孝松介绍说，地铁刹车产生的能量都将会转化成电能，可以应用在地铁站用电、动力照明等方面。 以前呢，这部分能量都白白的消耗了，我这一套装置一天吸收的能量基本上就是500度电，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2个月的用电量。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上周110接警数量跟前一周相比继续上升，其中入室盗窃方案最为突出，是这一周市民防范的重点。近期在朝阳、海淀、大兴等区夜间连续发生多起划片开锁入室盗窃案件， 甚至有的小区一晚上就有好几家被盗。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经过侦查，这个团伙以陈某某为首，经常凌晨作案，傍晚拿着赃款去赌博，输光之后再去作案。16名犯罪团伙成员先后被警方抓获，并且被刑事拘留，现场起获7块贵重手表，现金数万元。年底年初是入室盗窃案件高发时期，民警提示大家外出或夜间休息时一定要锁好门窗。对于老旧开放式小区或平房住户，尽量加装防盗门、防盗护栏、门窗报警器等，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现金财物。如果夜间发觉家中有窃贼进入，不要跟犯罪嫌疑人发生正面冲突，而应该躲到房间里安全的地方，立即拨打110报警。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海淀法院昨天对去年清华附中在建工地坍塌事件中负有管理责任的15人进行一审宣判，15名责任人员分别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3至6年不等。去年12月29号，清华大学附中在建工地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0人死亡4人受伤。后经调查，事故原因为施工现场违规吊装钢筋，导致钢筋板整体失衡。事后包括工程承包方北京建工一建有限公司和创分公司清华附中项目商务经理杨泽忠，以及工程监理方、施工方、现场工作人员共15人被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查明，工程项目技术交底缺失，管理混乱，实际负责人杨泽忠并不具有项目管理资质和能力，工程监理不到位，施工监督检查不到位，同时现场施工人员违反规定盲目吊装钢筋并集中码放，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杨泽忠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重大责任事故罪。 新华社消息，今天迎来农历24节气中的冬至，冬至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最短，夜晚最长，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从这一天起，我国开始步入严寒季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数九寒天。医生提醒说，冬至后冷空气活动频繁，温度起伏较大，公众应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头部和脚部，外出最好戴帽，睡前最好热水泡脚。 冬至到了，京城的餐馆前两天就开始忙着准备冬至佳肴，烤肉季、砂锅居、西四汇丰饺子楼等今年纷纷加大了市场供应量，尤其是在外卖上下足了功夫。受到天气影响，加上消费者习惯的改变，外卖逐渐成为各大餐馆消费的一个趋势，就连不愁卖的老字号也开始注重这一市场，纷纷与送餐网站合作，积极拓展外卖业务，预计外卖销量将至少占到其营业20%。 新闻广播记者赵明报道。2016年春运铁路运输从1月24号起到3月3号结束，为期40天。在这40天里，预计北京地区发送旅客1470万人，同比增加105.4万人，增长7.7%。节前高峰日将出现在2月4号，农历腊月26日，发送旅客将达到95万人。记者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截至昨天，北京铁路局增开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成都、汉口、郑州、西安、赤峰等方向旅客列车41趟，其中北京站增开22趟，除了以往东北方向的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长春旅客列车外，还增开去往重庆、成都、临汾、合肥等方向旅客列车。北京西站增开17趟，主要是武昌、南昌、郑州、信阳等方向的列车。北京北站增开2趟，去往赤峰方向的列车。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在乘车时一定要注意车票上乘车站及开行时间，尤其是春运期间凌晨开行的旅客列车。另外，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增开旅客列车，请旅客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通过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查询相关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 记者昨天从环保部了解到，12-5时期我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取得进展，13-5期间水专项将聚焦京津冀区域和太湖流域，实施一批大型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带动北京、廊坊、天津这一京津冀河西区的水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转变。 记者昨天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在2015年北京硕士生招生录取工作中，除军队院校外，北京142个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共招收硕士生80799人，比2014年增加5984人，增幅达到8%。其中有21474人是从应届本科毕业生中推荐免试入学的，占到26.6%。 记者昨天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不含解放军在京单位，2015年北京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一共招收博士生22035人，比2014年增加418人，增长1.9%，考录比为2.78:1，这一比例和2014年相比略有降低。 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昨天在丰台区吴家场路一处工地查处了一起空气重污染天气下顶风违规施工的案件，将被城管处以10万元的高限处罚。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6级属于严重污染，西北部和东北部空气质量5级属于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4.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雾转重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重度霾转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沃尔沃全新 XC90 荣获沃德十佳发动机，658000起，更享1至5年贷款免手续费，快捷金融支持，升级置换更享尊沃认证二手车服务。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400-678-1200。 新实施工会法办法将于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敬请关注。 北京移动百兆宽带聚会来袭，百兆宽带极速上网体验，手机承诺话费即可0元得，还送高清互联网电视盒哦。详询10086。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级当中按一千一，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单双号限行，家庭两辆车同为单号或双号能否变更？严重污染禁止放炮，规定之外还需市民配合。下面是详细报道。今天北京依然执行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应对措施，单双号限行，这是今年第3次执行单双号限行。有市民提出，家庭两辆车同为单号或双号，能不能变更其中一辆的车牌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初日的报道。 今年3月，北京新修订了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空气5级重度污染持续3天以上，就可启动红色预警。这意味着红色预警启动门槛比往年大幅降低，今后单双号限行的日子会更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有的市民家里两辆车都是单号或双号，市民王先生说： 那您肯定是不方便呀，今天要闲着就都闲着了。你比如说我住海淀区，我要到通州区办事的话，那你坐公交车那就得小半天啊。 记者致电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热线12122，对方回复不办理车牌单双号更改。 咱们按照这种单双号去变更号牌的，目前为止是没有这项业务的，所以说给您变更不了。对尾号限行的话，就是说您所有名下这个车全都是在同一天限行，或者说同组尾号限行，那这个可以给您变更其中一辆。 市民刘先生认为这有点不合理。 我把一个单号改成双号，没有增加北京市的整体的交通压力，也没有增加额外的环保负担。那这个从这管理机构来说，为什么不能帮老百姓解决点困难呢？ 对此，北京市交管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无能为力。 换不了，就是市政府定的，交管局就是执行部门，换也是市政府说能换。 记者查到，2008年奥运会期间，两个月实行单双号限行，当时可以办理单双号牌照变更，后来取消了这一政策。城市交通问题专家徐康明认为， 预计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边，北京采取单双号这种交通需求管理的举措的频率会逐渐加大，因此呢，有关部门应该慎重的考虑允许相关的家庭啊对车辆的牌照尾号进行适当的调整。 放爆竹作为一种民俗已经传承几千年，然而在当下严峻的环境形势下，燃放烟花爆竹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家住顺义区的温女士向新闻热线6159063反映，上周末小区附近有人燃放烟花爆竹， 摆一排呀，就是能有好几米那么长的，有的时候就连晚上都放那个焰火，就不是过节的时候也放，就没事就放烟花爆竹，连农村烧秸秆都禁止，你说这烟花爆竹是不是也应该禁止啊？ 家住密云区的金女士也向新闻热线反映了类似的问题。 不管污染多么严重，放炮的声音老是不绝于耳，结婚放炮，生小孩放炮，死人放炮，开张放炮，各种原因他都放炮，有一次放的那天上好乌烟瘴气的都是。你像这污染源这么厉害的天儿，密云这可能相对好一点，他这也老放炮，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为了解答听众的疑惑，记者拨打了12369环保热线。 北京市烟花炮竹安全管理规定，五环路以内的地区为限制燃放烟花炮竹的地区，五环以外地区区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划定限制燃放烟花炮竹的区域。 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的规定，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或橙色预警期间，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全天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市民在雾霾红色预警、橙色预警时段内放花放炮是属于违规行为。然而，燃放烟花爆竹早已成为一项传统民俗。如何平衡燃放烟花爆竹与环境污染？北京大学民俗专家王娟认为， 这个民俗里面放鞭炮是它一个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它有它自己的内涵啊，然后你取消它了，就会影响到它的完整性。所以如果要想既保证传统又尊重传统的话，在一些环节上可以在鞭炮上做一些改进，让它变得又环保又安全呢。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环保型的烟花爆竹，新闻热线也呼吁广大市民，请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内尽量选择环保卫生的烟花爆竹，为治理污染贡献一份力量。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李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一听同仁堂果药。 想去南方过冬吗？用公民信用卡在途牛旅游网购买长龙指定路线，并享每人500元优惠，每人每卡最多可购买4人，用长龙联名卡还享园区5折特惠。工商银行95588。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受东六环封闭影响，京新高速进京方向德胜口隧道入口太平庄收费站 娄子庄桥去往东六环内环方向临时交通管制，请提前选择行车路线。另外呢，受天津段雾大影响，京津高速出京方向台湖至永乐封闭，因雾大六环路六元桥至太和东南双向封闭，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琉璃河至琉璃河南封闭，出京车辆由琉璃河出口驶出。另外呢，京平高速出京方向南泰晤至下各庄封闭，出京车辆由南泰晤出口驶出。京开高速双向天宫院至世界封闭，出京车辆由天宫院出口驶出。另外，京沪高速双向北京段全线封闭。 邮储银行余额理财神器来了，邮储银行邮易宝，收益多一点，取现快一点，门槛低一点，体验好一点。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开车限号又堵车，地铁公交人。